心怎么解放，路好漫长，心好慌张，受过了太多伤，渐渐我失去爱的信仰，当我感觉到失望，当我被囚禁在黑暗的地方，像一盏灯光，在为我清楚的照亮。只要你还在，只要你还在身旁，只要你还让我握着你的手不放，就如同紧握着全世界最后的坚强，我就不用怕孤单，就不用再躲藏。只要你还在，只要你还在身旁，只要你能陪着我到世界的终站，困难中你陪伴，风雨飘摇也是天堂，你的温度就像一种幸福力量。 幸福力量。 轻呼吸。